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了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将一个巨大的人字刻在了崇山峻岭之间，打破了外国人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的论断。而2019年，京张高铁在人字形下方穿过，与人字形的京张铁路形成了一个大字，从人到大这一横写了110年，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的荣耀。我们用11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铁路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成长。中国铁路的成长也和一代一代的铁路人薪火相传的铁路精神密不可分。 每一个时期不同的阶段，它所面临的问题呢不尽相同，也许的有些困难的我们无法去量化它。比方说我们在老京张100多年以前修建，那可能存在的主要就是一些技术的难题，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人字线。那么时到今天呢，我们可以解决当时的人字线的问题，但是它也同样面临着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就个性的问题来讲呢，像我们在京张高铁上，我们就遇到了在城区里边如何穿行的问题，我们在八达岭这一段如何过景区，如何穿长城的问题。另外我们在全线，在我们的设计理念上，我们自始至终的秉持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就是绿色环保人文。 京张高铁是一条在高寒风沙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建设的高速铁路，全长174公里，共设有北京北、八达岭长城等10座车站。其中八达岭长城站是世界上埋质最深、洞室群最集中、暗洼断面最大的地下高铁车站，像外科手术一样的微震微损伤、精准爆破、超大跨度隧道修建技术应用、100年耐久性结构体系设计，让古老雄伟的长城与现代智能的高铁在此交相辉映。而在修建八达岭长城站的过程当中，施工团队也遇见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最终都一一攻克。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都出现过哪些问题呢？请听下一期的走进冬奥会。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说说减脂减糖的话题。 管住嘴迈开腿，为何依然控制不住血糖？ 如果是天气不好，我就在家做瑜伽，天气好我就在外面走路，1个多小时的走路效果不是特别好，空腹都10点多，然后饭后有时候会到20多。 糖尿病患者的运动处方到底有何不同？ 比较饮食和运动，那可能